各位癲狗日報讀者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是現在香港新媒體之中唯一夠膽對抗共產黨、反對共產黨、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這個新媒體，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你的支持很簡單，分享我們的文章，廣報周知，另外就是每個月給兩嚿水，每逢月底就記得利用 PayPal 或者銀行入數，甚至上來我們的辦公室繳交《癲狗日報》的訂閱費，每月兩嚿水，記得磅水。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曾伟廉、郑仲文、刘永新、傅佩华。 哎，翻嚟天天天南， 第一次哇，文龙兄终于都归位 了，久别重逢啊，真系，唉， 久旱逢甘露嗰啲， 哇，有甘露咩？你其实呢几日热到阿妈都唔知有甘露， 以后都会 希望有啦， 以后都会努力多啲翻嚟噶啦。不过即系早排有啲事咁，变咗就即系有好似有两集啊。 如果顺我哋系好似系两集， 系两集， 有两集咁多咩？ 唔知一集定兩集啦， 有 唔見咗，唔見咗我啦。 唔係，因為一集唔使月底唔使做咁解。 係有一集就話係嗰集就有一集就係唔使做，有一集就安仔代咗我。係 冇錯。 咁跟住就 係跟住你咪復位咯。 係而家復位啦，即係 歸位 歸位 歸位啊！咁啊就。天南都太耐冇上嚟啦，咁一時有啲生疏咁樣，好彩 你講到好似好好似窒曬咁樣。 唔係啊，有好彩有兩位兄弟頂住咧，即係幫手去做。係咪 中間嗰個最緊要？ 唔係即係 邊度有中間有人？ 你呢個咩？ 我啱得低頭，特登低頭，你仲喺度講嘅。 我冇啊，我呢家兩邊走啊，係咪？ 咁我哋都係互相去幫手啦。咁 Kenny 就除咗係神舟五子嗰即係每個月嘅最後一集會。真正幫拖之外咧，正式幫拖咁啊！謝工平時嘅時候，你都上嚟學習咁啊！ 佢叫咪一要到啦，冇嘅 係 咪 先？係啊，咁啊幫幫手咁嘅，反而而家你做天南主持咧，仲多過我哋 啊！ 其實我都口窒窒㗎， 不過 所以靠你啊！ 不過成日都有啲網友或者朋友就問我：喂，嗰條肥仔咩人嚟㗎？咁屌我聽到肥仔，屌我三個都肥嘅，仆街咁邊一個？ 冇啊，因為次次冇我名㗎嘛，其實 唔 係宣傳片冇我名。 即係問題就係大家而家我哋叫 Kenny 啊嘛。咁你個中文名咧，翹咗兼慘手啊！即係如果你講翻啲咧， 方藝成 係咯，屌你有乜咁咁慘有咧？ 藝空個藝啫嘛。 系 咯，唔系我成日都改， 魏康魏个人， 我成日都改名咧。OK， 你系即系有啲谂法或者有啲意思嘅名咧系好嘅，不过咧有阵时啲名咧太过难读咧，反而令到人哋唔想去记得你添。即系你有阵时嗰啲咧，国强啊、家驹啊、加强啊、国华、嘉华啊呢啲，即系其实呢啲系加达啊呢啲好鬼易记噶嘛。 哦， 即系有时就啲众文咁，其实都 OK 啦。文龙嗰啲屌一个招牌揼落嚟死几九件嗰啲嚟噶啦，咁样咁其实简单啲名咁样，唔系咁如果咪直接啲大家叫 Kenny 咯，Kenny 就咩啲啊？因为我都想即系正式要介绍下你咁样，因为你都帮咗而家咁多集，都而家天南嘅叫做系一个核心嘅主持啦，咁样 做核心过我啊，我亦都系打下。 屌我哋核心嘅外围嘅啫嘛， 哇都讲嘅大佬，即系你搞咩讲嘢？ 真系要靠你啊！因为有时候我哋都我唔得闲啊。 唔系，好似即系似乎我想咗你，你哋好似之后喂，但系有咩 Kenny 做咗先？ 啊，唔系点你啊？因为你真系可靠。 啊，唔系。 如果嗰條友唔可靠咧，我知你講我一腳就踢開。 陣間會講下你有邊方面落嚟會提到，我相信。 邊一方面啊？ 幫手其他嘅事務啊嘛。 幫手其他嘅事務。 嗰啲研討會嗰啲啊。 哦，係啊。 陣間先講啦。 陣間差唔多開始。 月底例牌第一件事叫人交費先。 係啦。 仲記唔記得幾多啊？係。 宣傳下就係我哋嘅，即係月到而家到又到月尾啦。 係啊。 啊，咁啊又係要交呢個貨金台費嘅時候啦，咁樣。啊，17.7咁样，希望大家帮帮手啦。 记住嗱，交嘅时候咧，你记得 按個 Ctrl 加 A 將所有的格仔點曬，然之後就按77個叉買個全餐。你唔好淨係俾天南啊，雖然你淨係俾天南我都接受，但係最好就將所有 My Video 嘅錢，My Video 嘅所有節目你都俾個錢佢啦，係咪先 ？OK 嘅，我覺得大家呢個電台好高質素啊，好好 點埋《癲狗日報》係最好啦，係 咪先？突然間好似 唔係，同埋一定都係要 唔係呢個嘢要賣嘅。 支持天南之外咧，咁《癲狗日報》梗係要支持啦，《 癲狗日報》My Video， 總之你貨金落去就啱噶啦，你唔好諗啦，係咪先？ 繼續支持我哋阿張三同阿錢包喺度寫嘢。我幾時到你寫喂？ 我咧就打算噶啦，有個十年嘅計劃，幾早嘅。不過咧就 有嚟二零一四年嗰啲寫嘢計劃。 你話咧，即係你見到阿台長啊、鬱敏啊，咁為咗呢個《癲狗日報》咧。即其實寫稿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梗係啦，辛苦啦，每次我都諗住起身幫寫，都寫唔到嘅。 台長一日寫幾多篇啊，大佬，你明嘛？即係諗下，即係幾咁辛苦啊！即係咁辛苦，都係為咗想大家得到更多嘅資訊，或者多啲嘅睇到多啲唔同嘅評論。咁啊，所以啊，即係值得要支持一下《癲狗日報》咁樣。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大家俾啲貨金支持一下佢哋啦，咁樣。 記住。77.7 啊！記住 廣告時間， 廣告唔係個插入廣告完啦。 好啦，咁啊，開始正題。 正題喂，其實係我哋要報告一下我哋個喬務係嘛，或者最近嘅活動快訊係嘛？ 喬務冇乜特別噶啦，你都冇乜特別新嘅喬務活動咧，就今日都冇乜喬務報告報道啊。 哦，唔緊要啊，留翻俾下個禮拜張三禮咯。 仲可以啊，咁我哋入我哋今日嘅主題嘛， 慢慢嚟都唔遲嘅。咁跟我哋，我買咁我做咧，唔係咁可以，我哋可以報告一下一啲我哋香港有啲資訊啊，或者喺完結咗嘅活動啊，咁呢或者未來有啲咩展望嘅活動都有嘅咁樣。譬如話，即係以我所知，榮光會尋日啊榮光會有人同我講話，7月7日佢哋又有一個晚宴喎，咁樣就7月7日啊。禮拜六嚟嘅， 係禮拜六嚟嘅， 係啊。咁啊，嗰個咁稍後咁過幾個禮拜啦，正式有通知嘅時候，我哋 佢哋都會做宣傳嘅， 同大家亦都同大家宣傳啦。因為我成日都想一樣嘢，就話香港嘅好多唔同嘅橋團，咁即係大家或者去幫下手，去將幫佢哋啲活動宣傳出去，令到多啲人知道，有更多新嘅人脈。新的人物會加入這個團體，或者認識這些團體，其實我覺得 是非常之有意義的。即好像我昨天即昨天的活動，我聽了這個李志文博士講的話，每一個社團如果能夠有多一兩個新人入去加入，那你就會有一個傳承下去，那你才有，即不要講發不發展，傳承了先，咁你先至可以繼續細水長流呢個成績一路。 或者再講低層啲，起碼捍衞咗自己個團體先。 係啦，咁 所以咪起碼自己唔係窒息，好似休克咗咁樣。 所以我哋即 係休克。你令我諗起中興。 秉承呢個觀念咧，其實我哋即係天南也好啦，咩都好啦，或者我哋其他嘅做緊一啲嘅工作都好啦，都希望係幫唔同嘅各大社團，只有係即係。親中華民國嘅以愛民主自由嘅社團咧，我哋佢嘅活動，我都願意去幫手去報導，或者去幫佢做宣傳嘅咁樣。好啦，咁啊，最近玩咗啲乜嘢啊？有啲咩玩啊？ 咩玩咗啲乜嘢？有咩玩？ 有啲咩活動玩咗啊？ 咪琴日嗰個活動咯，咪琴日嗰個兩日一夜嗰個係嘛？ 係啦， 哦嗰個咁嘅叫做即係叫交流培訓營啦，或者叫 研討營， 即係研討營，唔係即係檢討下我哋社團啊嗰啲叫做即係嗰啲發展啊未來走向啊我哋點樣啊？ 咁就由中山文教研究總會舉辦嘅咁樣，咁就一個兩日一夜嘅 camp 啦。叫做咁樣，其實都幾特別嘅啦。而家即係以前咧，可能謝公個年代就好多啲娛樂型啊，嗰啲咁咩型咁樣。咁而家反而咧，即係一來係財政嚇資金問題嚇，要辦一個咁嘅型，嗰個費用都唔少嘅咁樣。咁啊，加上你可能要請一啲能有點份量嘅導師去 嚟講啲講座，咁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咁樣。咁我哋就即係上咗兩日一夜嘅呢個團咁樣，呢唔係呢個 camp 咁樣，咁就聽咗好多唔同嘅導師嘅 講解啦。係啊，由即係由內對外都俾三文治沐浴咗落去啊嘛。啊，覺得嗰一日就係 有好似有個信仰嘅加持型咁樣嚟。 哦，okay， 我即係個呢個 camp 就請到啊，我哋 My Radio 另一位主持啦，陳志宏博士啦，啊咁佢今次就唔係講物理啊，講呢個歷史嘅，講呢個即係中華民國嘅歷史或者中國國民黨嘅歷史咁樣嘅，嚇咁啊有其他導師，李志文博士咁佢又講一個叫嗰、那個叫做乜嘢啊？嗰、那個叫即係啲中國文化嘅嘢， 同埋叫做本身叫做中國傳統文化傳承及呢個橋。橋團的走向未來發展的導向咁樣， 哇， 係 啦， 用 呢 個中華文化， 大 喂，其實用中華文化嚟傳承呢個社團，同埋攞呢個中華文化裏面的即係叫做技，即係叫做能力啦，咁去吸收其他人傳播，即係作為一個咩中華文化的載體去傳播其他人。感染其他人去 論文題目嚟喎， 即係其實都幾大嘅。同埋阿李博士其實每次都叫李博士咧，每次佢講親呢talk咧，係講得好好嘅。因為其實他對道教的研究真的很深入的嘛，哇！佢將突然間佢講個故事，可能我大家都聽過，但係哇！突然間佢會講曬成個故事出處喺邊度，喺邊度？其實你一直都不知 嘅。最特別就是他因為他可能有那個道教嗰、那個嗰、那個學術嗰、那個 根底啊， 根底喺度咧。咁佢去有啲事，有啲嘢嘅睇法，佢會有即係有一種另一種嘅角度嘅睇法。咁變咗就係我哋從來可能佢尋日講一個叫愚公移山嗰個故仔，咁大家都睇聽讀愚公移山，其實都大概知道個故事係講緊啲咩，有啲咩背景意義喺度啦咁樣。但佢嘅睇法有另一種唔同嘅層次喺度嘅，啊咁即係呢個就其實幾特別嘅，即係佢從來都冇特別咁聽過，但係如果聽李志文博士咧，就其實係就係佢就每一次其實都會有一啲咁嘅嘢俾到你。每一次，所以其實如果以後就有阿李博士嘅佢嘅講座咧嘅話，我哋天南都應該去幫幫手去推動一下，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李志文博士值得去聽佢嘅講座，包括我曾經去聽過佢一次講道教與香港本土啊。 多 哇，咁啊，其實我只有個時間同可以聽到大概半堂多啲，我就趕住要走嘅。咁但係聽到我係唔想走，想淨係下一個環節係放飛機咁樣嘅。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佢每次都講得好好，同埋佢對嗰個本土文化咧係有個好好勁嘅執著嘅。其實即係唔好以為佢喺度參加我哋啲好乸大中華嘅嘢，所以就叫冇咗本土嘅文化。其實佢係完全有一個叫做一個大中華文化嗰個包容啊，就係話我好尊重呢個中國文化，但係其實本土文化都應該值得尊重嘅。即係你要維持個地方咧，咁有好多啊，叫做普通道教活動啊，我哋當地嘅儀式文化啊，好似嗰啲叫做我哋嶺南先特有嘅文化，即係佢其實係好捍衞依樣嘢嘅。即係有時候就唔好太誤會，就係我哋見到就係得國家嘅啫，咩都冇噶啦。咁其實又唔係嘅，即係佢可以表達到我哋平時嗰啲叫做大中華同本土咧，唔係太衝突。 其實呢個係你表面聽佢講嘢嘅時候，你得到嘅嘢。但我睇即係我認識李博士之後咧，即係我就覺得我哋能夠有幸地去接觸到呢啲人，即係呢啲咁呢種呢李博士呢種人，即係我就要知道有啲人話我人生裏面認識好多唔同嘅人啦咁樣，即係發覺李博士呢啲就係冇唔敢講我攞佢嚟做我嘅目標啊，即係我咧我做人嘅應該要學習佢嗰種謙虛啊。即係佢從來佢去喺個講座裏面，佢不斷去稱呼我哋下面聽緊書嘅人叫做前輩嘅，係啊，即係你讚下佢，佢就唔敢當啊！即係一種好有儒家嘅人嗰種謙卑嗰種係嗰、那個謙卑， 真係幾好。 唔係阿小英嗰啲掛在嘴邊嗰啲謙卑，謙卑啊！ 乾杯乾 杯乾 杯 啫！ 佢真係真正正去用身體力行去實踐呢個中華文化或者儒家思想， 搞到件事臭咗。本身咧就好乸高尚嘅，你突然間同我講嚿屎，仲要係綠色嘅，一堆綠色嘅大便，咁何必咧？ 所以咧。 長度有問題， 個比較唔啱。 唔緊要啦，我哋入翻去第一節啦。咁樣就話你頭先講到啦，就講人氣或者呢個叫做人每個人嗰種即係好與壞咧，即係唔係話 一下子在你当下里面呢就可以可以去评论的咁样。即是好似单单就是我哋讲緊就係话好似蔡英文、啊、上任就两年啦，啱啱过咗个520年啦。520就蔡英文上任嘅两年，咁样呢两年做得好唔好呢，其实就台湾民众呢就 好、啊、好啊。一片大好啊！一个好字添啊，仲仲可以除咗好字，可以讲啲乜嘢啊？对住阿蔡政府，你谂下呢个咁嘅，完全系毫无羞耻之心嘅。 即系我嗰日就上咗一个呢个一个某其另一个政党嘅一个讲座啦，或者一个交流会咁。 即系我哋喺香港同其他 香港其他政党同其他政党交流咁，就讲起呢个小英嗰、那个。人氣嗰啲，即係我覺得咧，我哋喺香港嚟都唔想做蚵仔煎，睇得太多台灣嘅報紙咧，即係可能即係有， 仲要係親六零嘅， 親六零嗰啲一面唱好咧，其實真係有時會， 你好似睇《人民日報》看中國咁樣，你真係 有少少盲點會睇到睇漏咗嘢咁。但係我哋即係如果實在嚟講，你行入台灣嘅街市啊，或者好普通嘅市井嘅呢啲一啲的士路嗰啲咧，咁就。咁就会睇得到嘅话，那个局面咧就并唔系好似报纸所讲嗰啲咧咁好，甚至而家连台湾报纸都有闹阿小英噶啦，已经会闹阿民进党政府啦， 都唔敢乱闹，因为嗰个话晒嗰个老板嚟噶嘛， 系啦， 即系其实普遍嘅传媒咧，你好多嘢都帮佢难处理咗嘅， 所以有阵时咧，即系政治啊或者系台湾嘅嘢咧，就可能一段时间就会翻一翻嘅，即系回想起两年几前马英九卸任嘅时候咧，系、那个民望系超低嘅。是啊，仲要是日日俾人哋闹到阿妈都唔认得添， 嗰啲人咪就潜晒水咯，而家走捻晒啦，阿马英九冇做嘅嘢，即系蔡英文都做埋啦嘛，佢仲走啊？即系咁多嗰啲咁荒谬绝伦嘅嗰啲一赖一休啊，到嗰啲个啱啱发生拔管，跟住然之后仲有 kick the cut， 喂，即系其实数唔晒啊！即係除了個好字之外，我真的形容不到佢啊！ 即係我記得兩年幾前，當呢個馬英九卸任嘅時候人氣超低，即係好多人鬧佢，其實佢卸任前嗰一兩個月咧，個人氣上翻啲嘅，即係啲人會突然間好懷念啊馬總統，但係即係嗰當時已經有人去講啦，就話未來你會更加知道，再過多一兩年咧，你會更懷念呢個總統嘅咁樣。 即係其實係嘅，好似阿嗰陣時阿羅士強啊，前秘書長、前總統府秘書長咁成日講，還馬英九公道嘅永遠一定係蔡英文。而且佢而家真係還咗。咁多樣馬英九係打死都唔推動嘅嘢，佢推動曬。係啊，即係嗰啲環保嘅，你話馬英九好撚唔環保咩個人？屌你冇好多嘢都棘住咗嘅喎，都蔡英文上台，你有冇嗰啲環保嗰啲咁嘅所謂環保撚咧就走撚曬啦？因為咧連即係即刻喂火力發電 OK， 喂你唔好阻住國家發展啦。 所以咧，其實我想推薦大家睇一套咧，叫做喺啱啱好就係 TVBS 哦，漢版人 係啦，嗰個係啦，漢版人物嗰個排行榜外的人生，馬英九漢版人物呢段片咧 ，YouTube 都可以揾到。咁佢就呢個節目嘅播放就啱啱好就喺520，係啊，即係。马英九卸任的两年，蔡英文上任的两年嘅，啱好嗰一日， 简直就是一个讽刺嚟 啫嘛。咁就播放了一个咁嘅节目咁样。咁呢个节目其实就开头都是前段都好讲马英九现在嘅生活，即系譬如话佢做一啲公益嘅事啊，或者去参好多游水跑步、健康人生啊嗰啲。 其实佢真 系 好哇劲， 即系呢变大。即系佢呢两年咧就又爬山啊，又踩单车啊咁样。咁其实佢呢个节目里面有趣咧，其中一项就系咧不断你会听到阿马英九咧好多唔同嘅数字出嚟， 系阴啲同你。 即系佢会跑咗，唔系佢个数字好得意嘅。你咁啊，其实你咁中意跑步，其实有冇计算过？自己跑几多公里， 佢真系有 嘅，佢真系好计算，佢讲出嚟嘅，系啊，我翻越咗几多座山啊，跑几公里咁样，佢一个数字人生嚟，呢度有全部数字，不过佢啲数字全部唔系虚假嘅，即系佢系全部真系好认真地去记录呢啲数字。你今日 数字总统啊， 即系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啊，香港地嘅要健康就健康一万步啊嘛，咁样大家都数住咁样，佢可能扑街会数住自己， 佢唔系攞 Apps 自己数啊，可能真系会咁样噶佢。 咁啊，嗰个节目咧就其实。就好地去回应咗蔡英文政府几个大嘅问题喺呢两年 做不到的事或者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那麥興九就一一去在裡面，其實他是即是一個很輕描淡寫地去回應了一些問題，例如核電，而家電能的問題蔡英文政府已經是搞不定了， 咪又係話你，唉，屌！如果當初馬英九政府啊喺嗰度起咗啲乜嘢乜嘢乜嘢，起咗啲發電廠，咁咪冇事咯？ 起咗 大問題， 起咗核四啊！你又話要去封存啊？ 最好笑嘅就係、是、你係你班人唔俾起起核四啊！啱啱反彈，你冇火力又唔撚俾，風力又唔撚俾，周圍 係啊！有冇人講後邊嗰邊嗰下先弊啊嘛？ 淨係話要用愛發電啊！好啦，到你上台，你 就心寒啦。所以借工都去用愛發電， 即係連核電都諗住攞翻出嚟講嘅。你諗下係點樣人？ 而家就問題就係個。核電嗰度，即係電能、電力能源嗰度，而家台灣係用咗乜嘢咧？就係用緊天然氣。 係啊，天然主要 用咗天然氣。咁用咗天然氣嘅話，嗰、那個空氣污染或唔係嗰個叫做嗰、那個叫碳排放一定係勁。咁但係馬英九佢咧係一個咧好標榜即係減碳嘅人嚟嘅。即係曾經有一年嘅總統就職咧，記得嗰、那個佢嗰個總統晚宴被譽為國宴啦，即係好多人話佢食得寒酸。但佢就標榜，佢就標，佢 不嬲噶啦。 佢就標榜呢個係一個減碳嘅一個食物。咁佢講環保，咁另外喺呢段呢、這個頭先講緊嗰個節目嗰、那個排行榜《我的人生》嗰個咧，漢版人咪嗰個馬英九嗰度咧，就佢提到就係話，佢唔係反對呢、這個即係再生能源呢樣嘢。佢點解要用核電咧？點解佢會支持用核電咧？佢就係、是、佢個睇法就係話。我总不能一下我就斩咗佢，然后佢用咗个词语就叫做我要骑马去搵马， 系 系骑路搵马嘛， 系啦，咁佢话写骑马搵马嘅，咁即系意思系话你要谂到你首先用住呢一样可能比较唔系好嘅嘢，然后你去搵到一个再生能源去风力也好，太阳能也好，或者唔知咩方法都好。咁 可能你突然间钻木取火钻到电嘅，咁啊会有讲 系咪先？系啊， 然后你先至讲话去 cut 咗呢一样嘢，咁你可以定立一个长远目标去咁做。咁即系呢个马英九。 其实佢任内啦，即系问心麻麻任内啦，佢系推动嗰个叫做廿，即系起码喺个办公室里边唔开冷气啦，推动咗25.5度啦喺嗰度。其实佢都系好捻成功嘅一样嘢，台湾传媒都赖好热嘅，次次去亲都 唔系啊，黐线嘅。 佢任内搞咗好多。叫做電力嘅發展嘅探究項目噶嘛，地熱能試下地熱能，試下離岸風力。其實離岸風力佢搞咗好耐啊，不過次次都破產，澎湖都破咗噶，試過一次噶。即係而家小英嗰個補貼根本係黐撚線嘅。咁其實係即係做咗啲，喂，其實佢係發展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所有上升啦。其實係試咗好多好多次，做咗好多。你話佢唔環保咩？講真難聽啲，你睇得綠營嘅報紙太多。即係你完全去忽略咗一個人去推動呢啲再生能源嘅決心，但係佢亦都好現實話聽，根本你冇可能係一下子一觸就屌你一步登天就話，哎，我要廢核，我要廢核，咁點樣廢咧？喺邊度廢起咧？即係你一個咁嘅島仔，你唔可能啊，可能講難聽啲，你喺匪區度買電，你連匪區買電嘅能力都冇，你又唔會駁到電纜去美國買噶嘛？即係你根本就係唔夠電嘅， 去菲律賓 咯。即係其實係佢呢個係合理嘅，同埋你唔好話佢唔係一個環保人。 除咗電嗰方面之外咧，佢喺兩岸嘅問題佢都講，即係佢去見呢個習近平喺新加坡度嘅會面咧，其實唔係一個好突然間嘅巧合，其實佢係有一段嘅時間係講年份嘅籌備啊。 其實都好耐， 但係最慘嗰時佢冇乜點資料俾公開，不過我相信都唔可以公開自己。 其實你唔會公開噶嘛？你睇特金會特朗普，喂，原來玩咗一年，跟原來傾咗好耐㗎啦。 其實 咁你會唔會知道？ 其實大家知道啲會，就算當年老共同美國都談咗好長時間，先至突然間有1971嗰啲嘅啫。 就算係特朗普年代，佢派特使個匪區嗰度同，喂，都其實傾咗好多年， 好多 傾到去經國先生年代啊。 得啦，跟住小平话：，我又同你 即系匪，冇匪死紧埋啦。咁到阿邓小平啦，即系佢个人，屌你合理， 两个 都系魔头， 两个都系同学嚟嘅，咁咁啱， 啱系同学，即系你先会有个咁嘅契机。 嗱，我又唔搞你，你又唔好搞我， 系一直都会倾噶嘛。你唔会噶，你南北韩咁样对决，屌三把线都扎晒马，有冇佢唔得？我咁特事来往，最后咪倾咯。你有冇见到嗰啲人屌鸠南韩总统去啦？屌你，哇，你汉奸嚟噶，你点可以同啊？正所谓汉贼不两立。你點樣同北韓嘅乜嘢傾啊？ 另外咧，佢又提到咧，即係講緊嗰個服貿嗰個問題，即係又係幾年前因為服貿而搞到個太陽花啦。 咁 啊，佢嗰度直接話自己話啲人紙金墮落啫。 係啦，佢仲覺得好直接講緊，其實係完全一件錯事啊！你係個台灣放棄咗個好好嘅機會。 因為嗱，講真，呢啲咁緊密經貿關係咧，你其實你唔去咁樣做。即係你唔咁樣喺度互相開放咧，你諗到最後結果係人哋大鳩你咁多咧，係肯定會食曬你啲客嘅。係而家你見到啦， 見到。 其實講真，當初佢嗰個都唔係好衞台嘅嘢嚟噶嘛，佢係嚟到台灣投資， 比較 fair 嘅嘢，同埋你係對等啊嘛。即係你有個 connect 嘛，而家就大 Q 我啦，佢係吸曬啲人過去。係 啦。 咁啊仲 咁你 即係本身好似一卡通同埋呢個八達，即係八達通乜乜乜嘢啊，咁有個關係，咁我喺南北可以用嘅。咁你依個係溝通嘛？而家唔同喎，係一家通獨大。你有冇所有優惠政策？你只要係活肯抌咗你張嗰、那個優惠卡 就得啦。 咁就得啦。屌你有冇好撚大鑊？我而家你有冇信心鬥得贏佢先？你而家就係冇嘛。係。咁你做乜撚嘢要搞？ 佢亦都舉咗個外當時服貿係唔能夠通過咧，係外國嘅傳媒去點樣睇呢件事？他直然覺得你台灣係一件係呢個做法是完全愚蠢的，係啊，咁佢有一個咁嘅報導啦，即係咁講，馬英九都咁講出嚟，咁亦都同樣地，成個故事裡面就講到好多不，當然馬總統就例牌嘅就係不斷好多嘅數字，好多數字啦。 咁係，其實佢 但係你冇辦法， 即係我哋聽咧聽唔明嗰啲，即係唔係聽唔明嘅數字啊，係記唔到咁多嗰啲26.6啊嗰啲咧， 因為你當下嗰啲台灣人，因為又有時好衰嘅，食得太多落客咧，覺得係好辛苦。跟住你又咁樣放啲陸客過嚟，覺得真係覺得佢搶曬嘢， 同埋講真， 冇辦法嘅呢樣嘢真 係。你梗係民心啊！台灣佢其實係控制到個陸客噶嘛，佢話減 嗱，其實咁講， 佢話減就減。 說實話，又係嗰只而話，即係我而家扯開少少話題啊，就係話點啲人成日話陸客好撚麻煩，陸客令到你好唔開心，好唔舒服。其實嗱，說實話，問你兩個。聽過台灣人講咩？ 其實係冇嘅， 冇喎、 啊。其實 我哋自己又聽得到啦。 當然啦，香港嗰啲 你唔可以落香港嗰扎，香港點解由羅湖橋落嚟買奶粉嗰扎陸客去同台灣嗰扎陸客比嘅嘛？第一兩個嚟嘅性質都唔同。 但係台灣成日好中意攞香港啲 case 嘅就攞嚟 咁你唔同啊嘛，佢唔會過去買奶粉啊嘛。 但 係 睇咗啲政論節目都係咁嘅。 其實佢係特撚登， 我嗰啲 因為佢攞你香港嘅陸客嚟攻擊屌國民政府嘅、 啊， 攻擊國民黨。佢攞、啊、你嚟香港，其實根本台灣係好撚少 你哋香港 少好多啊，相對 香港一陣 地又大， 佢哋係團進團出。第二樣嘢，佢去嗰地方你係唔會去嘅。 唔係日月潭，你得鬼啊！成日 冇啊日月潭啊，你去冇故宮啊？ 唔 係你土話去故宮冇人去故宮啊嘛， 故宮又唔去中烈祠嘅， 係啦， 西門 祠 嘅， 西門丁嗱有啲難講，咁西門丁， 你啲根本就係全部香港人天下嚟嘅，就算陸客嚟啊，屌你都俾你香港人淹死咗啦。 跟住 咁你又跨啲， 其他地方陸客去嘅地方你係意想不到嘅，點解咁講咧？你好似花蓮，你哋去睇海豚啦，其實陸客唔會參加嘅。陸客是不會去的， 陸客是不去台東那些， 這些是本土的人會去，因為那個旅行團是不會安排陸客去看海豚，因為他們有 去基隆看野柳已經是很極限的東 西，他們去看的東西和我們想去看的東西是完全 兩 個世界，已經 是 兩個世界，連我們做一個普通的香港遊客去台灣其實都撞不到陸客的，好像大家同一個島裡面，但是劃了幾區呢，陸客區這樣 有陸客區的，還有你無端端會去陸客那些地方，即係問心佢去嗰啲地方啊， 但冇辦法， 係靚嘅，又 老 咁老咁老土嘅嘢，你香港人都 但 係 你 冇 啦， 台灣人都唔去。 好話冇聽，你香港而家過去攞住簽個網簽過去台灣嗰啲，你咪去西門町啊，咩嗰啲咩 夜市啊， 咩夜市啊，咩食嗰食鮑魚嗰個咩地方啊， 上癮水產 啊， 上癮都冇台灣人去噶。 你問全部去呢啲，你會去中烈祠咩？你会去这个慈湖睇长工咩？唔会噶嘛，因为落下去咯，你香港人都唔去嘅地方。 同埋好多时咧，台湾人睇捻咗香港啲新闻咧，佢以为睇台湾发生紧，好捻得意啊！其实明明咧，好捻少嘅，亦都好即系佢互相影响。港台嗰啲新闻咧，屌佢讲放大咗呢样嘢，跟住台湾嗰啲屌民进党咧又攞捻咗呢单嘢， 成日都系咁啊，唔系 国民党。 鄭維爾嗰啲咪最忠實 就係咁樣。 張聯咁跟我睇過一個咧，係將旺角嘅陸客嘅故事，然唔係陸客，旺角嘅自由行嘅故事，然後 套翻落去， 唔係套係成篇嘢一模一樣嘅。 但是怎樣將旺角改了西門町，怎樣改一改個故事，同一個故事，即是說他是勒頭馬踎在那裡，但 是個問題是 其實都會有，但 是 我當這家大家的人反省，但我覺得投票都未必投回，即是不是非綠營的人的，很老實說我不太樂觀的，好老實，就算你 even 呢家馬英九是人氣彈起，唉，都是馬英九好，馬英九妙，馬英九妹，但一到投票，哎呀，我都是喜歡陳局，我都是投陳局。 其實他們有一部很大部分人呢對民進黨和綠營是失望的，同埋你記住，其實佢哋 係失望，但佢哋仲有情義結。嗱，我哋最尾嗰次都會講嗰個人入民進黨，當初都係覺得民進黨正嘅，不過呢家佢覺得撲街咁。 好，第一次咁上， 咁我 睇翻最後 講。